爸爸，我是看见你喝醉了，所以才多吃东西的。 胡说，我喝醉了你就要多吃东西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 因为当时你已经喝醉了，我要是不多吃点东西，就没力气把您背回来了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精华版。 花儿柳，这么一天啊，一个酒鬼喝得烂醉，被送到了医院。医生一闻酒味，马上很不高兴地问这酒鬼： 你是不是每天喝酒喝得太多了？你给我记着，回家之后一天只能喝两杯酒。 酒鬼非常难受，他听话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晚上，这个酒鬼喝得烂醉，又被送进了医院。这回医生一看见他，更不高兴了： 怎么还是你？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一天只许喝两杯酒。 听到医生的话，酒鬼得意地说道： 两杯酒，你这个蠢货，你以为我昨天就在你们一家医院看过病吗？ 只想无所谓，所以才干杯。爱过的滋味，原来都是后悔。无言可张嘴，只能吞下泪水，假装我从未爱过谁。一往爱单飞，我想苦力追，记忆里一切都是我的愚昧，想你难解，只能加倍迷醉，就算要毁灭也无所谓。都是我的愚昧，想你难解，只能加倍迷醉，就算要毁灭也无所谓。因为心碎所以喝醉，从今后叫我去爱谁，看不清是泪是雨的世界，爱不醉不归。因为心碎所以喝醉，你不过是崩溃，只有梦才能让昨天重回，谁都不能阻止我喝醉。爱过的都珍贵，我不会怪谁，只是心比死还累。因为心碎所以喝醉，从今后叫是来是去的世界，爱不醉不归。因为心碎所以喝醉，拥有你不过是梦回，只有梦才能让昨天重回，谁都不能阻止我喝醉。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起来，多为了爱，爱，爱，有、哦。